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我哋呢集嘅《头湾白讲》，我系杰拉德， 系我系郑拖尼， 仲有我神秘老温。 咁啊，喂，早嗰轮都唔算早嗰轮嘅，都系 啱啱啫， 啱啱过年前啦。咁啊， 发生咗啲嘢啊， 咁啊，花莲咁发生咗啲颇为不幸嘅事啦。咁啊，其实都叫大地震啦，差唔多七级噶嘛，嗰单嘢。 大啊，嗰单嘢 六七几七级。 差不多七級嘅，好似 6.9 咁上下嘅。總之咁啊，造成咧最後應該係17人死亡啊。我記得最後嘅數字係17人死亡， 都幾嚴重啊。跟住又冧樓啦， 幾百人受傷，好似冧咗兩座樓啦，一座就嗰出名嘅飯店啦，另外一間就係乜乜大廈啦，嗰間咁啊， 天崩地裂啊！ 搞到我哋群組啲人都個個都起哄啊，同埋好多香港嘅咩討論區嗰都話，俾我就唔移民台灣啦，咁恐怖咩？係 咯，去日本啦， 嚟香港一樣。咁啊，即係類似咁樣啦嚇。咁啊，其實我哋之前都講過啦，但係唔緊要，因為以前效果唔好，可能好多人冇聽 miss 咗嘅，再講。咁啊，其實地震係咪真係咁恐怖咧？ 咁地震咧，其實台灣地震咧本身就其实你打开嗰个中央天文嗰个气象站咧，会睇见咧，其实每日啊，起码五六七单地震，不过系冇感嘅，冇感觉嘅地震嘅。 好多。 台湾其实地震咧已经系少过日本，不良系数字同埋个规模，即系嗰个振幅咧都冇日本咁犀利嘅。咁啱啱台湾就喺嗰啲鬼咩菲律宾板块同埋咩太平洋板块中间。就將呢個玉山嗰邊咧就擠咗上去嘅，就慢慢夾過嚟嘅。所以咧，人哋話咧，即係台灣同大陸終須會統一嘅，因為一定會擠咗去嗰邊噶啦。嚇，係啊，會噶， 即係將個島黐埋。係 啦， 大陸啊， 應該可能過多1亿-2亿元啦，咁樣嘅，所以一定會統一嘅，你放心。咁咧就 1亿-2亿元。 係啊，咁啊地震咧，咁好多時 好恐怖先，你聽 會噶。你夜晚有陣時瞓下覺咧，好即係人搖醒， 即係花蓮嗰下都覺得驚嘅， 嗰下心跳啊，真係嚇到你真係，同埋你得嗰幾秒都唔知做可以做得乜，一係就等死，係啊。咁地震咧，佢即係嗰陣時即係睇電視或者聽嗰啲先生講過咧，嗰陣時香港冇地震噶嘛，乜都唔知，咁就話睇啲電視話啊，將個地板裂開咗咧，跌咗個人落去，夾死咗個人嗰啲。嗰啲系故事電視機嗰啲咩搞笑嘅啫，地震就唔會有咁嘅嘢嘅。咁地震啊，通常聽到話咩尼克特制啦咁樣，通常有分一到十級嘅，十級嗰啲已經係咩唐山大地震嗰啲嚟嘅。咁一級同二級中間其實係一個百分比，其實二級比一級大十倍，三級又比二級大十倍嘅。佢唔係話咩一點幾就係多， 即係唔係等比， 唔係零點嘅，係一個。十嘅百分倍数上去嘅意思嘅，所以其实话其实一级唔系二级系大过一级好多咁啊嘛。咁通常我哋感觉到嘅咧都系人哋话叫有感地震咧，其实就系大约三四级到。咁你会睇见点解有啲地震明明写住三级，但我都感觉到嘅咧，就系因为佢断层嗰阵时咧会有深度嘅，即系你好深震同埋好浅层震咧又唔同啊。你好话可能得咗几公里深度咧。淺層地震咧，就算佢個規模好少咧，你都震到，你都會感覺到。但可能你好深嗰陣咧，你要成三四級，你先感覺到地震。好似我哋依度台中啦，花蓮咁遠，依度都感覺到，就因為有幾次係叫淺層地震，所以同一級嘅地震，你都係會有感同冇感。就唔係話絕對話四級就一定有感，三級就冇感，唔係咁樣。 仲要睇下你住几楼啊咁样咧，越住得高啊，摇得仲最劲噶嘛。 系啊，劲噶。 诶，你花莲大地震嗰日你喺台湾 喺度， 你仲喺度噶？ 主震嗰次咪喺度咯。摇好耐啊，我都 系啊， 即时勾起我921个个恐怖回忆啦。就系佢摇好耐都唔停，感觉上就会出事啦。因为平时嗰啲地震咧，会觉得摇佢三五秒咧就停咗，咁呢啲系冇问题嘅。 今次真系摇好耐。 咁你十几廿秒嗰啲咧，其实就一定有伤害噶啦。尤其是我住即系比较高啲啦，即系台湾嚟讲，我19楼啦，比香港就唔高嘅，其实咁喺台湾算高嘅。 高。 咁啊，真系摇咗成十几廿秒。 我都16楼啊，我都摇啊。 系啊，摇咗好耐好耐。 不过相对嚟讲，喺我嚟讲又唔算得最严重喎。 今次啊， 我嚟咗，即系我虽然未经历过921啦，但系我系4-5年前南投大地震嗰次咧， 系 就摇得犀利。 我屋企嗰度， 我屋企又冧晒， 裂咗， 屋墙啊裂啦， 补翻 啲书架，啲书冧晒嚟，衣架啊断咗几个啊，咁嗰次灾情严重，我屋企灾情严重嗰次都。 诶，嗰次我冇乜感觉。 南投嗰次日头嚟噶， 系啊， 我当时嗰 十点几年 仲系约咗足球场嗰个上一手签约添嗰日。正预备出门口，佢就系咁摇， 叫你唔好去， 叫我唔好去。其实 点知即刻濑咗嘢， 就系真系出咗事，真系地震， 即刻濑嘢。 系啊，仲摇得好几犀利啊！ 嗰次我就唔知，不过我太太都有讲过，嗰次摇得好劲， 系啊， 摇到头都晕。 因为点解咧？因为其实地震有两种嘅，一种就左右，即系咁样摇；一种就上下。 上下 左右摇咧，其实系比较系冇问题嘅。譬如可以香港，你地震都系几秒啫，我当你咁样摇一分钟。都冇嘢嘅，因为成日香港啲楼咧，以香港嚟讲咧，因为打风咧，佢啲楼都会咁样摆嘅， 摆嘅， 所以系啲楼宇可以俾你左右摇嘅比较，但系上下戳一嘢咧，你就一嘢就已经系裂咗啦，可以，所以嗰次咧就系戳一嘢，所以我层楼裂咗，即系我住，所以佢同一级嘅地震，你系上下振幅同左右振幅都唔同嘅，造成嘅。嘅災難都唔同嘅，係所以所以其實台灣嘅樓唔係話差嘅，但係有陣時睇下佢係個振幅係點振法咯。 今次好似係左右，係 左右比較多 嘅，但係921嗰次咧就係左右 上下上下啊，上下先，即係咁拍一拍台，你啊真係暈咗。 真係冇好大鑊嗰次，真係好嘅，嗰次真係災難片咁樣 啊！災難片 係啊，一出到個廳咪成地都磚咯，磚頭咁噶咯， 夾起曬咁啊！ 唔系啲墙冧咗落嚟， 系啊， 系啊，啲即系又好似你头先咁讲咯，啲衣柜啊冧喺我面前啊，电视啊跌晒地下咁样咯。921就咁样嘅，但系今次就冇咁夸张，但系感觉咧都有啲嘅， 系啊， 因为摇得太耐啊时间，系啊，感觉上就惊惊地。 咁你921嗰阵时候，你就睇住佢摇咁样。我听闻讲嗰阵时咧，佢之后嗰几日成个月都。每一日都有咁地震， 有好多， 咁听人讲啫。呢度已经有一个啦， 五级以上嗰阵时我翻唔到屋企啦，已经成个礼拜都翻唔到屋企，因为佢唔俾你入翻去自己住嗰度啊嘛，佢要逐栋楼揾政府啲人嚟验， 睇过 验过 OK 啦，即系冇乜结构嘅问题，先俾你入翻去攞嘢或者入翻去住。所以嗰阵时成个礼拜都喺出边瞓车啊，一就铺啲垫喺嗰啲草地啊咁样瞓咯。成日都感觉到震嚟震去嘅，即系好多嗰啲余震嘅。 我听啲朋友讲话要整个背囊喺屋企准备走佬， 咁都需要。 嗰啲系咩啊？咩叫咩？ 即系 避难包， 避难包。 咁里边摆啲咩？ 买条 底裤咁。 上网都查得到噶啦，一定好多嘢噶啦，唔系水又咩干粮啊？ 咩电筒啊、充电器啊、现金啊，样都有啲咁啦。 咁基本嘢一定要有嘅，咁就。但系我觉得咧，其实好重要一点咧，每个人喺台湾，每个人嘅屋企啊，你一定要自己揾一个地方咧系安全嘅地方。 嗯， 即系意思就系话，你成间屋嘅面积，你知唔知道边个位置系最安全嘅？冧嗰阵时候，或者有咩有冇嘢跌落嚟啊？或者啲墙会唔会砸落嚟啊？要揾一个安全嘅地方，因为有时一震嘅时候咧，你唔知道应该去边嘅。 系， 你台打完张台都唔够硬净，冇用噶。你去啲墙边，可能墙边系嗰啲 咁样拍落嚟， 系嗰啲即系叫咩啊？轻嘅叫做即系结构薄啲嘅墙咧，就冧噶啦。你揾啲系主力墙， 咩轻隔间啊嗰啲 啊，轻隔间嗰啲咯。 主力墙咪上边有两条梁啊，梁下边就比较安全咯。咩梁都断咧，你就成间屋都冧。 系梁我唔知啊，佢系揾柱嘅。 因为 粗嘅柱 就上面梁啊嘛，咁样落嚟。 以前咧人哋系咁教嘅，即系你敲啲墙或者敲啲柱咧，系实心嘅，硬刮刮突突声嘅，嗰啲就系主力。咁你敲嗰啲系空心嗰啲咧，就 砖墙系啦，嗰啲 系啦系啦。咁你一定要好清楚你屋企系边啲位置系主力墙、主力柱，咁你将来就一震就即刻企 喺嗰 边，企 喺嗰度。 因为今次咧，花莲嗰单嘢咪系咯，那个酒店咪有啲一楼 counter 啲人嘅。有两个同事喺埋一齐做嘢噶嘛， 即刻 点知一个死咗，一个就冇事。 哦， 但系一齐坐喺个位附近嘅啫， 就系隔篱啊， 就系隔篱嘅咋。 哇， 咁一个就系啱啱挨正嗰条柱， 另外一個咧就唔係冇柱嘅， 即係唔係 就直接係石屎砸落嚟，就瀨咗嘢。佢好似係一樓噶嘛，一壓到三樓都冇咗啦，成個 腳軟樓。 係啊，所以一定要好清楚你震嗰陣時個位置喺邊度，係保證到你安全，係好重要的。 不過咁又唔使講到好似咁得人驚咁樣。頭先所講花蓮今次叫咁大地震，死亡人數其實都係17。都唔夠香港個癲佬揸巴士嗰個咁得人驚，嗰、 哦、 個職場都死咗19件啦， 係啦，真係。 咁你話邊樣仲恐怖？ 恐怖 一個係自然災害，一個就係人為災害，係啊。 其實 天災嘅嘢真係好難講嘅啫。 其實地震都係屬於人為災害嚟嘅。如果你上面冇起嘢咧，你瞓喺個地基本上冇事嘅。 咁你如果 你全部 都係人為 啦，人為起嘅屋冧落嚟。唔系我咁讲，呢、這个系个个都系咁讲噶，真系人为噶，地震系人为意外嚟噶，唔系天灾嚟噶。点解四川一地震死咁多人？点解台湾地震死咁少人？呢啲咪就系人为咯。你起得屋全部都偷工减料嘅，一摇就 bang， 全部瓜晒，数以万计嘅人死亡啊！四川嗰啲啊，唐山大地震死几多人啊？你东日本其实地震都唔系死伤亡好大噶， 密度高。 上次311嗰单嘢，佢唔系因为地震死咁多人，佢因为海啸死咁多人啊嘛。突然间啲水遇都遇唔到，咁样海冲入去，所以其实地震系一个人为意外嚟嘅，都系。咁啊，睇下大家点睇咯。即系呢个系，不过我系觉得台湾最恐怖都系马路噶啦。其实我讲咗几廿次行出街。我真係有啲预感，我迟早会被车撞死。我日日都好驚行出街。我反而係驚嘅。 地震。 地震。其实头先都讲啦，花莲咁大喎，其实基本上都係冧两座楼，你咁多间屋。其实台湾嘅地震死亡率系好低。 唔係插多句，因为嗰两层楼啱啱好似喺个断层上面。係呀。 咪听讲比较严重都系喺 断层嗰条。 一断层就返咗。 但 你 又唔知个断层喺边。 知而家都可以查一下， 咪而家梗系知啦，震源你咪知咯。 其实你如果大家即系想知道断层嘅资料咧，可以上网 都系气象局啦，中央气象局 有齐嘅， 系啊， 有齐嘅，每个地方都有佢断层带嘅，尽量避免嗰啲啦。 但系我都查晒噶啦， 你都查晒， 所以买楼就买过买啦。 咁啊，好幸运地，台中市咧就一定冇嘅。台中市嘅意思系以前嘅市，我讲紧，咁你太平嗰啲全部都有断层啊。太平霧峰嗰啲全部有噶，好似话另外嗰边海嗰边啊， 集集嗰边啊， 清水啊， 集集嗰边 之类嗰啲，集咗南投啦。而家讲台中嘛，咁啊系围住嘅，嗰条断层系围住台中嘅，即系台中嘅中间咧系冇断层嘅，所以基本上喺台中买楼咧就唔会遇到地层啦， 即系 断层嘅。 其实台中有少少类似盆地嚟嘅，即系侧边有山围住啦，都其实越接近山边嗰啲咧都系断层嚟嘅好多。即系你慢慢你要发现嘅太平啊、大理啊， 堆咯 就喺晒山边。嗰阵时九二一就系嗰一栏啊嘛，车龙好啊嘛。咁近海嗰边咧，譬如大肚啊嗰扎，又系山边，都系有断层带。所以同埋即系花莲呢单嘢发生，即系大地震之后咧，最近咪有个新闻话讲咩噶嘛？即系开始啲人要注意啲以前旧嘅楼。嘅結構啦，開始可能慢慢咧，有譬如類似咩屋宇署嗰人就開始要查啦，查翻就係要求就係話喺九二一大地震之前起嘅樓，咁啊開始要 check 翻佢啲結構啊各樣，睇有咩問題。如果係即係內震程度係差或者變差咗咧，可能會強迫佢去都市變更啊或者更新咁樣嘅，即係等於可能強迫你要拆，話唔定都唔一定，或者係去補救睇點樣。咁以前就冇咁樣要求嘅 加處啊嘛， 可能唔知啊，加速咯，可能會加速咯。咁其實以台灣地震嘅頻率都有啲高，反而我覺得咧係因為佢本身起樓咧已經預計到 地震 有係啦幾多級以上嘅即係唔係幾多級以下嘅程度嘅安全嘅，所以都反而係安心嘅，都冇問題。 不过其实咧，你头先讲话咩九二一之前，咁好多人亦都有少少误解嘅，包括台湾人在内啊。因为九二一系发生1999年啊嘛。咁好多人就话九二一之后嘅楼安全啊嘛。咁你只系买2000年嘅楼，即系起好嘅楼咧，其实都一样嘅。因为嗰条咁嘅九二一，所谓九二一嘅咩防震嗰个法例啊，系因为九二一发生之后先有啊嘛。佢修订啊，其实真正执行咧 是2003年才开始的。 哦，是。 即是你买楼是2003年后的呢，那个防震是最好的。 最标准的。 即是在目前。 最安全的。 咁啊，其实02年、01年其实都是。 都是之前 的。都是91之前一样，你不要想住我2002年起喎，91之后我买得过喎，又不要这么想 咯。咁你嘅意思就係2003年之後批嘅嗰啲新樓會。 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呢，就睇埋呢，最都係最近先睇到啲資料講嘅，就係話工程師方面啊，買樓買咩樓呢，佢話買17樓以上嘅又穩陣啲嘅。 嗯。 因為佢話16樓以下嘅就一個工程師簽就得㗎啦。 哦。 原來話17樓以上嘅呢要五個人簽名㗎喎。 即係你嗰度。 先可以起喎，即係你嗰度喎。我住嗰度啱啱數樓喎，即係好危險喎，要快啲搬先啦。 不過之前我都知㗎啦，因為你起樓越高呢，佢要求標準越高㗎。 即係當然講笑咁講啦，我都係驚馬路多啲嘅，地震冇好驚。其實都係簡單一句啦，我哋唔好講到咁多人驚啦，小地震呢就冇乜事嘅。 嗯， 大地震好大啊，七八级嗰啲都死紧嘅，都冇咩好做嘅。 系，咁做咩都做唔到啊。 系啊， 九楼就变一楼咁样。 咁所以 走都走唔甩。 同埋都系嗰句啦，生死有命啦，又唔使惊啦，唔紧要嘅。咁其实台都系嗰句啦，台湾嘅地震嘅死亡率其实就好低嘅。 嗯， 系， 就咁解咯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日差唔多啦，讲地震系咯。咁有咩大家留言再倾啦，好嘛？再讲其他话题啦。好，拜拜。 拜拜。